第28集，他会赢的。比武大会当天，红五区消防支队下属一共有13个中队，团体项目是要求每个中队都要报名的，单兵项目则自愿。这种比武大会除了支队级的，还有总队级的。总队级的要求比较严格，都是各支队选送最精英的战士去比赛，成绩要计入考核。支队级的就轻松一些，可以邀请家人朋友来观战，更有体育精神。仁义按照比赛的时间表协调好了人员的轮流值班，毕竟无论什么时候，消防队永远都要能第一时间出警。仁义带着他的战士们早早到了场地，团体项目一共有4个，上午比了快速出水控火和几个单兵项目，这个操法他们拿了个第二，单兵项目也各有输赢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仁义跟战士们讨论下午的比赛，时不时地瞄一眼手机。自从上次在红五分局见过面，他和龚应贤便没有再联系，得有小半个月了吧。 下午这个团体项目要格外注意。 从两人认识以来，还从来没有这么久不联系过。仁义也不想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大概是多少有些憋屈吧。不止一个人或明示或暗示地告诉他，龚应贤对谁都一个德行，没有针对他。这么说也许没有错，但仍然是有例外的。那个漂亮又年轻有为的中队长邱岩就是个例外。邱岩的存在让他知道龚应贤是可以对人温和有礼、言笑言掩的。让他不痛快的是，他对龚应贤忍让有加，帮助有加，甚至十分圣母的想跟龚应贤交朋友。可龚应贤并没有把他当回事。今天龚应贤肯定也不会来了吧？无所谓，他只是真的很想知道蔡婉案的进展。除了这个，他也并不稀罕和龚应贤再有多少交集。下午的团体项目是枪炮协同灭火，他们需要将一个用汽油点燃的活动板房的火扑灭，最后统计各个队用的时间来区分排名。这个项目仁义也会参加。中午休息过后，仁义带着战士们开始热身准备。前面的队伍都比完了，他们是最后一组，仁义给大家鼓劲儿。 我们争取打破去年的记录，做到了就免你们半天训练。 才半天呢？ 你要嫌少是吧？ 哎，不敢不敢。人队， 丁晴给仁义使了个眼色，并看向他身后。仁义扭头一看，龚应贤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比赛场。他换了一身藏蓝色的休闲服和雪白的运动鞋，正信步朝自己走来，身边还跟着蹦蹦跳跳的龚飞兰。 丁队长，我来给你加油了。 龚飞兰兴奋地跑了过来，他朝着战士们用力挥手。他来过消防队好几次了，跟其他人也都混熟了。 谢谢。 仁义的目光一直放在龚应贤身上。龚应贤走到近前， 他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，一定要来。 仁义顿觉对龚应贤的不满一扫而空，他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调侃道： 哇，难得见你穿这么放松的衣服，成天穿西装多累啊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 穿个衣服有什么累的？你们开始比赛了吗？ 快了，一会儿就到我们上场了。 仁队长，你今天真帅，你一定会拿第一的。 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是比武又不是比美。 比武比美你都会拿第一的，我说是就是。 好吧，借你吉言。 仁义舒展了一下身体，朝龚应贤抬了抬下巴。 你的吉言呢？ 我没有这种盲目的自信。 表哥。 龚飞兰朝龚应贤撇了撇嘴。 果然是你会说的话。 大家准备了，有人说我们能拿第一，我们能拿第一吗？ 能。 还有人说我们是盲目自信，什么？ 不是。 嘿嘿，走了，去拿第一。 仁义带着他的战士们走向准备区域。 仁队长加油，凤凰中队加油。 别喊了，你一个女孩斯文矜持点。 不嘛，我要给仁队长加油。 不用你加油他也会赢的。 宫飞兰瞪大眼睛看着宫应贤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宫应贤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。 哇，表哥，原来你对仁队长这么有信心啊，那你还说我盲目自信。 我有事实依据，跟你用情绪判断不是一回事。 啊， 凤凰中队是红武支队的唯一特勤中队，是精英中队，他们本来就应该有最强的实力。 你刚刚干嘛不对他说？你夸得比我好听多了。 哼。 那一头，仁义和战士们已经就绪，只听一声熟悉的警铃响起，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换上战斗服，坐上消防车，将车开向百米外的燃烧的活动板房。扑灭汽油着火不能用水，所以他们开的是有干粉灭火装置的消防车。停车后，他们先打开炮口盖进行例行安全检查，然后由刘辉操纵干粉炮手柄调整俯仰角和射频方向，再观察气源压力，一切就绪后方能开始喷射，而且要根据火情控制喷射的强度。消防车上的装置，尤其是大部件，都需要反复的练习和对各项参数的烂熟于心，才能在战场上操控它们，因而对操作员的要求非常的高。干粉炮开始喷射后，其他人则在仁义的指挥下戴着面罩，用便携式干粉灭火剂在四边包围火势，将火势逐渐缩小，力争以最快的速度灭火。每个人都沉着冷静而又利落迅速，配合起来默契十足，这是长期的严格训练才能塑造的高素质队伍。当残火被彻底扑灭时，一旁计时的裁判喊道： 很好，1分43秒，第一名。 漂亮， 比去年还快了2秒。 老远的宫飞兰发出一声尖叫，拽着宫应贤的胳膊使劲摇晃。 只是单项而已，还有好几项呢。 其他也一定会赢的，仁队长真棒。哎，表哥，仁队长是不是很棒？ 嗯。 恰时仁义转过身来朝他们的方向挥了挥手，宫飞兰也蹦得老高的用力朝他挥手，俏丽的双马尾摇曳生姿。宫应贤朝仁义点了点头，仁义心里有几分得意。其实他们中队几乎年年是总冠军，赢了一个项目也不至于太骄傲，但今年不一样，宫应贤在看着，所以赢了很好。比完团体项目后，仁义便带着宫应贤和宫飞兰坐在观众席上，给参加个人项目的战士们加油。尽管现场来了许多人的亲戚朋友，但这对兄妹的外貌太过出众，所以受到了最多的围观。正看着，王轩抱了两箱冰可乐来，仁义接过几瓶递给宫应贤和宫飞兰，宫飞兰爽快地接下了，宫应贤则干脆地说： 我不喝碳酸饮料。 真难伺候。 仁义换了瓶矿泉水给他。 表哥可挑食了。 选择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不叫挑食。 这不吃那不吃，通俗意义上就叫挑食。 我又没让你为我准备饮食，你抱怨什么？ 谁敢抱怨啊。 啊，你们不要总吵架嘛。 蔡婉那个案子到底有什么进展了？ 我通过许多线索将案子联系上了蔡婉的哥哥，这个人叫蔡成，常年游手好闲，曾经来天启打过零工， 当保安、送快递之类的，但都没干多久。去年回老家了，有证据表明，这个人前段时间来过天启，但不是搭乘国营的交通系统，没有身份证记录。 是在酒吧失火之后来的，那就太可疑了。 对，而且他是故意选择避人耳目的方式来天启的，很不好查。我让邱队长帮我联系了当地的公安，稍微调查了一下这个人，发现他近期有不寻常的高消费，很可能有来历不明的收入。 人抓了吗？ 没有，现金交易不好取证，要先掌握确实证据才好抓人，但应该很快了。 要是能让蔡婉伏法，那真要感谢邱队长啊。哎，你不是叫人家严姐的吗？ 严姐姐，她怎么了？ 你也认识她？ 嗯，认识啊，我们家和严姐姐家是世交呢，从小就认识。 这时龚应贤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他起身去一旁接电话，人一忍不住向龚飞兰打听。 飞兰，你表哥和邱队长真的是青梅竹马吗？ 肯定不是啊，两人差了七八岁呢，哪里能玩得到一起去？ 哦， 但是表哥肯定是喜欢他。 是吗？ 严姐姐是表哥唯一有往来的女人，她又那么美那么优秀，就表哥那个性格，如果不是喜欢她，哪会对她那么好啊。 说的也是啊，他们俩挺般配的 啊。 龚飞兰突然叫了一声，紧张地看着仁义。 仁队长，你不会也看上严姐姐了吧？ 这怎么可能呢，我们一共就见了两分钟。 龚飞兰狐疑地看着仁义。 真没有，看你表哥跟他有说有笑的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 哦，那就好。确实啊，表哥真的只有对他不一样。可惜表哥回国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见有什么举动，真让人着急。 仁义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滋味，他莫名的有些失落，又有些想笑。原来龚应贤不是真的不食人间烟火，而是只食一家的。